六国年表。太史公读秦记，至犬戎败幽王，周东徙洛邑，秦襄公始封为诸侯，作西至用事上帝，占端县矣。礼曰：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。今秦杂戎狄之俗，先暴力后仁义，未在藩臣而庐于郊祀，君子惧焉。即文公与鲁攘夷狄，尊臣宝迎其庸之间，而穆公修正，东境治和，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谋矣。事后陪臣执政，大夫侍禄，六卿善尽权，征伐会盟，威重于诸侯。及田常杀简公而向齐国，诸侯厌然服讨，海内争于战功矣。三国终之足分晋，田和亦灭齐而有之。六国之盛自此始，务在强兵并敌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，矫称风出，世盟不信，虽制制剖服，犹不能约束也。秦始小国僻远，诸夏宾之，比于戎狄，至献公之后，长雄诸侯。论秦之得意，不如鲁卫之暴力者，两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。然足并天下，非必显固变形势利也，盖若天所助焉。或曰：东方物所始生，西方物之成熟。夫作事者必于东南，收工时者常于西北，故禹兴于西羌，汤起于亳，周之望也以风告伐殷，秦之地用雍州兴，汉之兴自蜀汉。秦既得意，少天下诗书，诸侯史记尤甚，为其有所刺激也。诗书所以复见者，多藏人家，而史记独藏周氏，以故灭。惜哉，惜哉！独有秦记，又不在日月，其文略不具，然战国之权变，亦有可颇才者，何必上古？秦取天下多暴，然事易变，成功大。传曰：法后望何也？以其尽己而俗变相类，亦卑而亦行也。学者迁于所闻，见秦在地位日前，不察其终始，因举而笑之，不敢道，此语以耳识无益，悲夫。于是因秦记种春秋之后，其周元王表六国十世，弃二世，凡270年，著所闻兴坏之端。后有君子以览观焉。